好啦，咁我哋介绍一套咧，系今个礼拜系咪叫做唯一科幻嘅作品啊？应该叫做系嘛？系啦。 应该新嘢就应该系呢套啦。 因为头先我哋讲嗰啲都唔系科幻，因为系啲奇怪嘅题材啫，鬼啊咩嗰啲咧就唔系真系科幻嘅，唔系真好科幻。咁呢套真系科幻嘅，咁系咩？咁但系呢套唔系话即系戏院戏，都系戏嚟嘅，但系都抌咗上 Netflix 嘅戏啦吓。 电视电影啦，其实又系。 系咩？但系佢 规模，但系个规模，我觉得就唔系话戏。 佢话系电视电影。 我覺得係個 佢係 Netflix movie 嚟喎，佢話係。 係啊，佢話係佢。 係啊，咁你唔好理啦。咁佢 claim 係 movie 就 movie 啦，係啦。呢個冇得講嘅，係啦。movie 又可以其實係電視咁嘅製作，電視都可以製作到 movie 咁噶嘛。冇理佢啦，總之佢就話 movie 啦。 係 啦， 而家 都係啦，而家分唔到啊。總之係 movie 嚟嘅，佢 claim 咁，但係就 Netflix 做嘅 movie 啦。咁啊，但係有個好大嘅星喎，粒係啦，但係就今次係淨係星 嘅。但系就冇样出现嘅， 系啦，就系 Gary Oldman 啦，系啦，即系啱先。 金界影帝啊！ 做完呢、這个吓，喺呢个边个啊？啊， 邱 吉尔嘅系啦，亦都之前做过哥顿局长好多啦，系嘛？以前又做过 大大 僵尸啊，系嘛？星情四百年啦，又做过最早啊，咁最早系即系 Fifth Element 再之前就有呢、這个这个杀手不太冷。我自己应该我第一次睇。Gary Oldman 應該係借個殺手不太冷嘅， 我都應該 係 嗰套 係 一套， 係啦，佢之前我真係唔係咁講，我有冇睇佢？可能有，未必認得，係啦。咁但係真係識得呢條友就叫 Gary Oldman 啦，就真係借個殺手不太冷，因為其實成套係最初係佢嘅，都唔係阿 Leon 亦都唔係阿 Leslie Portman， 最初就係佢嘅，佢就真係。其实佢嗱，佢又好夸张，但系夸张嚟，佢又冇 over 喎，即系佢一个好成功嘅吴镇宇嚟嘅，我咁讲。 系 佢又恰到好处咁去夸张喎，啱啱好。 佢而家近来收敛咗好多噶咯。 哦，佢近来完全冇吴镇宇，成而家系好劲，系我唔系话咧吴镇宇 over， 即系意思佢以前做啲角色系啲吴镇宇嘅，即系有啲即系痴痴地啊神经质，但佢控制得好 嘅， 佢冇 over 到嘅。佢啱啱好嘅，咁而家佢就都唔做呢啲啦，呢啲太渣啦，對佢嚟講。 太低啦，對佢。 層次太低，佢一翻嚟咧做翻啲即真係啲老戲骨做嗰啲戲，但係佢做咗出嚟又唔係話即佢可以擔到成個做主角咁樣嚟去引動到個劇情。咁樣今次呢度係計呢個 Her 啦 ，Her 即係上次嗰套咩啊？他啦，定叫做咁嗰次。 不道的戀人啊，好似香港。 係啊，咁就揾啦。加力做 Hanson 就聲演一個 AI 啦，咁呢度就揾咗 Gary Oldman 嚟聲演一個 AI， 咁邊鬼度有任何吸引力呢？到底對一般觀眾啦，老實講啦， 佢喺套戲入面佢都冇咩感情，冇咩成啊，都係機械人聲咁樣。 咁又唔係嘅，咁佢 電腦聲啊，佢係。 咁佢同個女主角其實都懶係有啲啊， 有 啲感情啊。咁但係最弊死啦！你嗰個 Gary Oldman 嚟嘅喎，大佬你又唔係揾個靚仔，唔係即係其實嗰把聲係男人，你已經冇興趣㗎啦，係咪？即係老實講啦，係咯。你通常呢啲聲係男人嗰啲，通常係殺你㗎嘛。 系， 即系你唔好同我讲个柔情似水嘅啫，噶大佬。咁你你呢啲咁嘅人工智能嘢咧，你用个女人咁嘅身份咧，就容易呃到即系人噶嘛。 嗯， 但其实人工智能边有分性别嘅啫，根本佢系设定或者佢真系把声啫嘛，佢中意调把声系边个都得啦，系咪先？咁 系， 咁佢拣 Gary Oldman， 我唔知点解嘅，其实我觉得真系即系佢纯粹系为咗有个声咯。我觉得呢套嘢， 同埋把声你都唔系好认得噶嘛，其实系。 咁如果你話我聽 係 加力歐文咁，我都覺得係嘅，係咯。 但係你上次 hear 咧，你加力做 Hanson 咧，好易認噶嘛，佢把聲啫嘛。 係係係 係。佢出翻嘅基本上出翻原聲 咁 就係 咁佢係正常咁講嘢嘅，阿加力做 Hanson 就係佢冇乜即係將冇咗一 tone 喎，變咗機械聲。咁呢度的確係有啲嘅。咁但係佢個講嘢方式都係 Gary Oldman 嘅，係咯，同埋佢真係一個 Oldman 啊嘛，佢咪就聽到係，即係聽得出嚟啊話，即係唔會好後生㗎，係啊係，係啊，即係唔係一個後生仔嚟㗎，你聽得出嘅。咁呢個就信息啲嘅，因為你嗰度你要佢有少少同個女主角好似疑似有啲感情咧，呢下嘢你 feel 唔到咯，係咯。 嗯， 系，即系你已经 pop up 咗啊 ，Gary Oldman 嚟嘅嗰个，咁即系同呢条女，咁呢条女虽然都唔系话咩话好正咁，但系都后生噶， 起码后生女啊，起码系一个， 咁同埋都系只不过因为主角系女仔，咁佢咪整个男声咯，即系我都系咁啫嘛， 系， 系咯，咁变咗我又觉得呢个组合系咪好，我依家觉得唔一般啦，一般啦，我觉得佢翻嚟佢贯彻系呢个系杀人嘅 電腦我覺得會好啲咯。係。 即驚慄片。 即佢繼續係 her 啊，即調翻轉係佢呃呢個女主角嘅啫，其實佢冇感情，咁會好啲咯。但佢呢、這個我哋穿橋㗎啦嚇，咁一呢個咧佢最正就係最後佢係真係有感情啊嘛，佢同佢啱啱就調轉嘅，有情有義係咯。 係。 係咯。 嗯。 两边都有情有义噶、哦，佢哋系连个女主角 互相生死相救啊，去到 系 啊， 系咯系咯，非常有情有义噶、哦。 竟然明明可以逃出嗰度噶啦，嗰、那个电脑已经开晒嗰啲气槽，停晒嗰啲风扇，等佢可以爬走。竟然因为嗰个主人咧喺度即系洗嗰个电脑啲劲嘅，即系个嗌救命啊！咁佢竟然行翻转头去救嘅，咁跟住即系最后当然佢都即系、啊、好似就俾佢洗晒嘅，唔记得个女主角边个。咁但系佢最后又原来有部分记忆储存喺嗰个即系一个即系叫钟咁嘅嗰粒嘢里边啦。咁佢咁样靠嗰粒嘢又再次救翻个女主角出嚟咁。咁亦都一齐逃出咗嗰间屋啊嘛。咁变咗，我真系唔知道，我睇咧就其实有啲戏，你知唔知抄抄埋埋好多戏去即系做啦。我自己有啲咁嘅感觉啦，系咯。即系我就唔会觉得话非常之好睇。咁但系你以如果你当 Lexus movie 啊。咁即係我又要揾套《死亡筆記》戰下底喎，咁呢套一定好啊，《死亡筆記》好多，即係 一定好好多。 我就只可以咁講啦，係啦，我就覺得佢太多嘢嘅呢套嘢擺咗，係啊，太多嘢，係佢唔係集中講一樣嘢去探討嘅，係。咁前後亦都多咗啲，即係我覺得無謂嘅，即係如果你逃出呢個地方咧，最好咧就唔好影之前同之後嘅。 係。 嗯，系噶，其实系噶，你睇多几套你就知噶。你由Zoom 啦，即系心慌慌啦，到我讲嘅Circle 咋，嗰个叫做，嗰个又唔知嗰个叫咩名，中文叫做咩？阿新年可以查下嘅，我又抌过去 Messenger， 系你睇翻，我记得中文用叫做乜嘢嘅吓，有佢有中文译名，即系如果大家上网搵可以搵到嘅嗰套，可以搵到嚟睇，叫对抌叫 Circle， 咁佢咪话嗰班人混喺个地方度。要互相窝边个人死先啊嘛， 系 窝到最尾剩翻一个可以生存嗰套啊，咁你都睇得出佢嗰度咧就唯一，我觉得一路几好睇，但系唯一就唔好咧就最尾佢真系生存回圈系啦，咁啊就唯一唔好就佢最后竟然有影个图咗出嚟咧，喺条街度咧见到成天都系飞碟啦，呢、這个就系成套嘅最唔好嘅败笔。咁而呢一套咧，呢个拖啊，就有齐啊。佢开头先整一段女主角未被捉之前咧，又讲下佢系其实都系即偷嘢好叻啊。咁即系佢都唔知道做鸡定做咩嘅，见佢个款系嘛，都着得好古怪嘅。咁啊，同埋系咪话佢咩识音乐啊？即系阿芬芬。 因为佢嗰个翻到佢自己屋企嗰阵时咧，个雪柜嗰度连住咩音乐学院嘅入学咁样嘅，咁然后佢储起啲钱，我谂佢个意思就系交代佢为咗系入读音乐学院，所以就周围去偷下鬼片咁样啦。 知佢点啦？总之后屘就俾人 帮佢系想 人爆咗入屋就俾人捉咗，咁就系咁多。其实我觉得嗰度咧唔做或者佢系之后再讲翻仲好啲，即系呢啲戏咧通常一开场咧，佢哋就系被捉嘅，被人捉咗嘅，就喺嗰个地方 背景，我觉得会仲好啲嘅。 唔係佢中間咪交代下，或者用言 文 講係咪 得 咯？係啊，唔使，因為冇乜必要嘅。即係其實佢後屘話偷，即係佢可以偷嗰個人副眼鏡啊，偷啲刀嗰啲。切，你嗰啲你根本使乜講佢話係偷怪 嘢 啊？ 偷怪嘢你都 識 做 嘅。係咯，即係嗰啲偷又唔係啲咩神乎奇技，唔係話即係撞一撞嗰個人就可以即係拍咗佢個證件嗰啲。佢睇住你嘅手係喺嗰度咁揞咗佢個眼鏡啊，揞咗啲嘢啫嘛。你成個鏡頭都影住佢揞住。嗰啲細路仔都偷到啦，根本就唔需要係啲咩慣犯或者係啲咩神偷，咁所以根本就唔需要開頭嗰段戲嘅。第一，咁跟住咧佢逃咗出嚟嗰段，其實又係多餘喎。咁佢一齊逃咗出嚟，走去個光度咪完咯。其實你睇Cube 最尾就係咁嘅，即係你唔知道出面個世界其實係點嘅。咁當然其實你都唔使知嘅，咁出面世界咪正常咯，因為嗰個女主角講過出面係滿地花香噶嘛，嗰部電腦其實從來未。 同埋佢都系喺出面入嚟嘅啫嘛，咁冇咩唔同，系咪先？ 唔系，即系其实系啊，即系其实出边系冇需要对，即系同公众再特别交代嘅。 除非佢出到去有啲咩好似你话斋咁嗰套咩 《末世界十号》 吓，《末世界十号》或者《生存回圈》咁样，咁你出面 系其实我觉得《末世界十号》咧，我觉得佢。都可以唔講嘅，佢都可以講佢出咗之後咧留白，咁你估出邊有冇事？你可以咁嘅嚇。咁當然咧，如果佢既然影得佢出去，就我就寧願佢係有外星人啦。咁但係其實佢最好就唔好影嘅，因為呢啲咧所有要逃出一個地方嘅戲咧，你一定係頭同尾都其實係 係佢入嚟同埋出去就算㗎，即係你唔會影佢係咁先係一個完整嘅結構嚟㗎，對呢一種電影嚟講、如果佢後面多咗前後多幾分鐘咁嚟影，其實就破壞曬成套戲嘅會咁、我唔知乜佢哋唔知道㗎喎，係呀，我唔知點解㗎喎，因為已經有好多前居可以借鑑， 係呀係呀 係呀係呀，嗱咁你可能你話咦咁 It's Machin 啦，唔係呀，佢明明係講嗰個人喺外面嚟，咁跟住佢最尾嗰個女機人係有殘咗，即有影喺街，但其實呢 It's Machin 啦本身個結構呢，佢冇係嗰種逃出間屋嘅嗰種結構㗎，因為其實成套戲佢冇講過佢想走㗎喎，其實 係呀係呀係呀，佢留喺度做一個 job， 係啊，其實係嗰個男主角入去間屋度要做一個 job 啫嘛，咁冇人要逃走喎，成件事冇人講啊，任何人要逃走嘅喎，連個女機人都冇講話佢想逃走嘅喎，咁係最尾你先發覺原來個女機人扮曬嘢，又扮曬有感情，係呃個男主角，就係佢原來係想逃走啫，咁你去到最後一刻你先知佢逃走啫，成個過程係冇逃獄片嘅橋段嘅喎，係啊，咁但係呢啲就正就係一個。完整一個逃獄片嘅直情就要逃出嗰度嘛，咁完全係唔同嘅呢一件事係，係啊，咁其實或者咁講移動迷宮都係㗎，咁其實佢一醒咪已經喺嗰度囉，其實呢個真係最聰明嘅做法嚟喎，佢之前之後呢你會係喺啲回憶啊或者啲嘢度片段啊度講返囉，咁最正就一抹大眼，咦我喺邊度呢，咁咁奇怪嘅呢個地方點解又會咁又會咁，咁你係即時你就第一分鐘你已經同佢一齊進入咗呢個迷宮， 甚至乎你嗰陣時恐懼鬥室嘅第一集，你開頭都係喺個監獄裏面噶嘛，你唔會影點樣捉嗰兩條友入去噶嘛？ 唔會嘅，係啦，因為你咁樣你係同個戲咧一齊即時進入故事啊，係 啊， 咁呢個其實呢個係一個手法嚟嘅，因為你頭先咪就正係由一個正常嘅世界進入呢個戲院喎，咁仲使乜再講一次啫？系啊，咁你咪一齐即刻开始呢个故事，咪同啲主角一齐去解谜啊！喂，到底呢个游戏，到底呢个地方困咗我哋，有啲咩机关系咪？或者我点样会死？点样可以？咁你咪即刻同佢同步啊，去解构成件事啊！咁点样先可以生存落嚟啊？咁都系好过瘾噶呢件事其实。 系。 咁但系如果你喺开头你做一轮先至俾人捉啊，咁你就成个嘢散咗啦，成件事。系啊。咁最尾咧，亦都唔需要影佢走咗之後點嘅，嗰個其實係多餘，真係多餘，即係嗰一分半分鐘，你 cut 咗佢仲爽快嘅啫。嚇，總之成件事就係冇嘅，你冇見過出嚟同埋入去同出嚟，即係嗰啲嘢係點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出邊係正常世界啫嘛，咁冇咩好睇嘅。 即係遲十分鐘入場，早一分鐘走咁啊，啱啦呢套戲。 咁咧其實冇得咁嘅，係啦， 飛就開啦。 系啦，即系咧，就由佢开头影住嗰一条光光咁就就嚟噶啦嘛，系咪先？系、 哎、 做完就光光咁啊走噶啦嘛。咁其实就呢啲就显得有啲多余嘅，开头嬲尾系啊系。咁亦都唔会令到套戏好睇咗，所以有时咧会令到套戏差咗。咁特别我头先讲嗰套 circle 就系啦，如果佢冇咗走出嚟见到飞碟呢一幕，哇！我觉得成套系 perfect 嘅。即系最少系一套好舞台剧嘅电影嚟计啊。即係就係喺一個場景一個景裏面，但係佢係好多人嘅嗰套，嗰度好多人㗎嘛，佢幾十人咁逐個死㗎嘛，佢每幾分鐘死一個人嘅，嗰套好犀利。如果大家未睇過，其實我都推薦大家睇嘅，即係如果你頂得順一景同埋一個直落嘅故事冇停嘅，係啊，咁不斷窩啲人死，到底下一個應該邊個死？但係佢好有趣，有趣就係佢人性嗰個黑暗啊嘛，就係到底啲人點樣用靠出口術咧，唔好得人窩自己啊。系啊，咁有時喺無獵其他人啊，咁啊好好睇嘅嗰套。如果你講論劇本，我認為一流。不過就你都係咪中意你嘅事啊？即係因為我又唔想俾人睇完就問我老母啊。你自己中意就睇，係啊。咁啊上網又揾到啦。叫咩名話、啊？中文？ 又唔記得咗個名咧、 又唔記得咗啦嚇。咩生存迴圈係嘛？生存迴圈嚇，咁啊大家揾下嗰套啊，即係又係天類型去，即係由一個地方要逃脫嘅。咁但係佢就淨冇得逃嘅，因為佢係企喺度嘅啫，佢唔行得出佢自己嗰、那個企喺度嗰個位嘅，一行開就會俾人電死嘅。 哦， 係啊，哦呢、這個分分完全冇睇過嘅。 我冇啊，我冇睇。 哦，我 send 俾你睇啊，係啦係啦，好睇喺度，呢度好睇嘅，唉呢度好睇嘅，係係係即係好特別嘅一套戲嚟嘅，係直情完全係一個舞台劇嚟嘅。 嗯。 即係佢直情喺個舞台就已經可以重演嘅呢套嘢，唔使特技。 嗯。 係，同埋都唔使點用電嘅，因為佢都係。spot 住 spotlight 住班人嘅就係冇景都冇乜嘅啫，其實係一黑曬嘅都係， 系佢哋大家企喺度，好似玩游戏咁咯。咁但系呢个游戏系会死人嘅。 系。 咁啊，游戏就 系 咩？就 系 互相。 电影嚟噶 ，Circle 系。 电影，但系其实系啲即系你当低成本电影咯，系咯。咁、 哦、 但系其实评价几高噶呢套嘢，系啊系啊。 嗯嗯嗯。 一个故事啊，系啊，纯粹系。 系。 咁呢啲又系靠故事嘅低成本科幻片。 系。 系科幻片嘅，因为其实佢话原来嗰度系个飞碟嚟嘅。即系个外星人系啊，捉佢哋去做实验啊，即系就等佢哋喺度互相即系摸大家边个死呢样嘢咯，玩。 嗯 嗯。咁啊，摸成最尾嗰个就可以走啦，吓咁样。咁几好出奇，最尾嗰个人啊，竟然系呢个人可以最尾唔死噶嘛？点解佢唔死？咁其实系好正呢个，我就唔想专叫啦吓。第一次 系好 啦，咁啊系啦，咁咧我嘅评价系咁多啊，即系简单嘅啫。我又唔系话觉得话非常精彩，系啦，即系因为其实佢点个出唔系话套戏闷嘅，可以睇下嘅，但系佢我觉得太多嘢都系似曾相识噶啦，即系都系对呢套又呢度又似呢套戏，嗰度似嗰套戏咁咯，系咯。咁、那个女主角咧就做过咩戏嘅咧？等下分分介绍，或者等下分分嘅睇法。 女主角就做过呢、這个啱啱对上嗰集嘅Independence Day， 即系叫做咩啊？ 天煞。 天煞第二集嘅女主角嚟嘅，系啊。 哦。 天煞咩地球？ 咁、那个男主角咧就唔识嘅，真系。 吓、 啊。咁、那个女主角，我印象中嗰度里面都好似 OK 嘅，但系点解呢度变咗咁大大只晒嘅？ 大只到不得了啦，变成。 系咯，成有啲孔武有力啊！ 唉，唔知点解会变成咁。 系咯，明明嗰时 ID 科入边都好似 O K 嘅。 系啊，女主角唔系 Angel Baby 啊，即系个女主角啊，咁样讲嘅。 另外 金发嘅。系嗰个靓女嚟嘅，印象中，但系呢度已经唔系好靓啦，呢边都系。 唔得。系啦，个男主角咧我就唔认得嘅，但系我睇佢咧，跟住嚟啊呢度要补翻，跟住嚟嗰套冲梦啊，佢都有份做嘅，原来系。 我做咩咧？ 叫做 So Pan 个名唔知系咩名， 唔 知边个角色啊？ 又有份做， 系啦。 咁呢个人喺呢度咧，所谓男主角，你唔好以为咩爱情线啊？唔系喎，呢、這个就捉佢翻嚟嗰个衰人，系啦。 啊， 离开 琉璃院睇，我以为佢系 X 名嗰个 B 添。咁啊有系有几有两分似，的确系有两分似。 我认错咗系呢个阿热血丧男喎。 咪嗰、那個咪 Bruce 嗰個咯，但係呢個大咗好多，呢個人呢個人身形壯好多，係咯。 係啦，高大好多嘅呢、這個就、都幾靚仔嘅。其實呢、這個 雖然佢飾演一個所謂電腦程式嘅專家嘅宅男，但佢完全唔似嘅，佢身形係好明顯有粗過。 係 superhero 咁嘅身形啊！ 係其實係 superhero 身形嘅，你好唔可以相信好唔、可以相信一個電腦宅男係咁嘅身形啊？ 系咯，佢就嗱讲翻少少就系个， 即系讲呢个角色咧，揾专家的神做会比较适合啲嘅。 咁样， 即系会似啲啊，最少 系， 女主角彭赛莹子嗰个话，拆个毛， 或者你揾阿 Jack Black 做都几得意啊，其实。 喂，拆个毛机版本啊，可以啊。 咁就讲翻少少个故事啊，讲翻个套，即系呢个戏名点解先？ 系啦，咩嚟嘅？ 原来呢个套 T A U 啊。呢個是一個宿舍嚟嘅，係一個希臘字母嚟嘅。 哦，即其實唔係話有個字就簡寫 T A U， 即其實唔係 stand 喎，啲咩其實淨係嗰個字母拖。 嗯嗯。 哦。 佢係通常用喺物理學上面嘅。 係。即係都係啲 alpha 加嘛嗰啲，不過呢個就唔知第幾個字啦，係啦。 係啦。 其中一個字母係啦，唔記得第幾個啦，第八啊。 Delta 即係嗰扎嘢啦。 第八定系十几个唔记得咗，即系其中个字母啦，总之系啦。 总之其中咁 即系其实有机会啲高达咧排排会排到呢只噶啦，即系其实即系 Mil Gundam 啊，嗰扎嗰啲名嚟噶咋。 啊 ，Zeta 都系。 系啦，冇错 ，Zeta 咪即系咪即系最后嗰个字啦，系咪？系嘛？ 系啦 ，Zeta 系。Zeta 咯，咁佢即 系。 系啦，冇错。 都系嘅。 系啦，咁佢就系其中一个咯，就系拖系咪咁啊？ 系啦，拖佢就其中一个。 而即原來就冇特別啲嘅。 咁 Jamie Oldman 就飾演呢個角色啦， 係啦。就係一個三角乜，係啦。 如果呢啲就俾啲神秘學嗰啲睇到咧，又係講咩唔使會啊，諸如此類。 哦，梗係啦，咁佢三角乜中間有個圓圈啊嘛，咁亦都事實上係佢隻眼嚟喎，係睇嘢喎，咁佢一定話係。 係 啦，一定光明會啦，有啲有腦啦嚇，咁佢當然佢呢個形象係應該有呢個咁嘅位置呢度嘅本身，但係喺故事上就一啲關係都冇嘅， 係 啦，只係攞咗呢個形象嘅啫，係啦，冇關係嘅，即係三角形裏面個圓圈咁嘅啫，係 啦， 即係同 Eva 咁樣擺咗好多嘢落去，但係就冇乜意義嘅啫。其實 係。其實喺個故事入邊冇意思嘅，係啦。係 啦，係啦，即係你自己點樣硬解讀就你。 係你自己解到天花龍鳳啦，佢就一啲咁嘅意思都冇嘅。係 啦，咁講翻少少個故事啦，其實好簡單嘅啫，就講個男主角佢又設計咗要設計個 AI 嘅人工智能。咁佢就捉啲人翻嚟攞去你啲情緒嚟套落去，咁令到嗰個智能就更加人性化。咁或者其實係咁啊，之前都捉咗好多人㗎啦，就佢用完佢哋啲情緒攞曬啲資料之後咧，就將啲人殺曬嘅。咁個女主角就要點講佢點樣逃出呢、這個佢嗰、那個研究室啊？其實係咁簡單嘅故事。咁裏面就同個人工智能即係、就是、Gary Oldman 呢個角色就建立咗感情啊，反過嚟、個人工智能仲幫啊女主角 逃走， 同埋嚇咁即係半變，即係又係半變啦。其實你都、某程度上都係半變嚟嘅呢個係。 佢叛变嗰个主人咯， 那個、男主角即系 坏人主人咯， 放佢出嚟嗰个 啦， 其实就系咁简单嘅一个故事， 你可以咁讲嘅，但系我觉得其实佢主线系讲个女点样沟呢部电脑咯，吓，佢睇到呢部 你讲沟就得，你讲沟通都得，点 沟啊？唔系沟通，佢连睇到呢个电脑嘅弱点咧，就原来佢系好似个细路仔咁嘅，佢根本咧对外边嘅世界一无所知。咁其實我都唔知嗰個男主角講咁多嘢俾佢聽做咩啊？都有話佢聽呢部電腦冇，其實冇同外邊聯線啊，有啲又落啊。 根本就係個男主角講俾佢知，佢先知道原來係咁。 佢先知嘅，係啊。咁佢咪跟住咪話每日教嗰個電腦一啲嘢，同佢交換情報咯。咁跟住佢又話我可以，佢話個電腦話我唔可以讀嗰啲書嘅，因為呢間屋規定佢唔準睇書咁樣嘅。因为佢睇书佢可以嘅，因为佢其实佢有嗰啲钟噶嘛，咁但系佢话因为个主人唔俾佢，咁但系我主人俾你睇啫，我读俾你听咪得咯，咁即系佢好 strict 嘅，即系佢咁我咪冇犯佢嗰个咩咯，佢我叫我唔好睇啫，佢冇话我唔可以听人哋讲噶嘛，系咪？咁跟住佢咪同个女主角咪不断交换，即系女主角又想知道一啲嗰间屋嘅秘密，咁咪大家喺度交换情报咁啦，咁我就觉得佢最尾个电脑应该系有啲中意咗个女嘅，有少少啊，我觉得有啲感觉嘅。系啦，咁我个感觉都几胶嘅，对我嚟讲觉得系咁啊，吓佢仲要变咗个人形咁样发光咁想摸下佢咁嘅有一度啊， 系 有啲一幕嘅吓，咁啊，总之咁啦，系啦，咁你睇下你中唔中意睇咯，我自己就觉得咁啊，抽抽埋埋几套戏咁嘅啫，呢套戏其实咁样 系 咯，即系有一啲靴啊，又有啲乜都齐啦 ，Escape Machina 我睇怕都有噶啦，系咯。咁啊！ 佢係調轉咗個身份啫，其實 調轉咗個身份啦，係咯，直情係啦，係咯，即係而家想逃走個係一個人類咁啫嘛，係咯，就呃個 AI 啫嘛，咁仲唔係？即係都係個女呃個男嘅，都係咁嘅喎，個男有 AI 嘛，而家咁其實都係反轉嚟做啫，係咯。咁又有啲即係捉個人翻嚟困住咁嗰啲戲嘅，即係嗰啲嘅成分啦，係咯，即係各好多套嘅，係咯，呢度由阿芬芬話中意嗰度 hostel 啦，到 恐懼鬥 室啦，係咯，都有啦， 東方方 係咯，都有啦，係咯，都有呢啲啦， 大堆嘅其實都 好多嘅，好多嘅。咁佢好似將呢一全部啲嘢都樣樣都塞啲落去咁咯，我覺得係咯。咁我就覺得對我嚟講就唔麻麻地，因為佢就唔係好集中，同埋唔係去佢用一種氣咧。嘅氣路啊，佢好似都冇氣路嘅呢套嘢，好似係好多嘢咁樣啫嘛，咁 即 係 開一節嘅其實。 咁我唔知會唔會有啲人覺得好抵睇啊？你知有啲人唔知點樣抵睇啊嘛？佢哋覺得抵睇啊，好 集片啊嘛呢啲啊， 係 總集 先 冇錯。 呢套應該唔係好抵喎嚇。 點解咧？點解咧？咁啊十套戲剪埋一套仲唔抵？ 嚇！咁但係佢得 係十套戲都係嗰兩個人做啊， 得兩個人。 咁有咩問題咧？咁你都做咗十套戲啊，係咪？即系将史泰龙嘅咁多套戏剪埋一套啊嘛，系咪？即系内地嗰张 poster 都系想咁呃你啫，系咪？史泰龙套，即系嗰张《逃亡大计》个二嗰个 poster， 即系用晒史泰龙以前啲 poster 贴埋一套啊嘛。 史泰龙嘅作品集啊， 都系救命嘅，真系大佬，真系系咯，真系救命嘅，真系系咯。即系会唔会其实衰喺呢张 poster 度呢套戏嘅票房啊？我觉得我都唔出奇嘅啫。 你可能摆入黄晓明落喺内地可能会收得啲。 吓，即系佢可能见上次咧，那个雷神揽住啊，即系Lester Portman 换咗做啊 Loki 个头啊，即系上次呃多人入场啊，佢哋以为。 哦。 上次 唔系咁光个头咩？ 唔系，上次内地喎，内地正式嗰张 嚟 喎。 香港搞嘢嗰 张系徐锦江啫。嗰张搞笑，内地坚嗰张啊，坚嗰张系将个 Legend 个头换咗 Loki 噶，即系两条友搞基咁嘅好似。 系啊， 真係吸引到 人。佢係咁樣呃咗人入，好多人入場㗎當時。係啊，咁佢呢套但係呢度你點呃啊？嗰啲屎頭唔知戲全部都舊嘅。係 咯，嗰個 啲人睇過曬， 嗰啲戲你都睇過曬㗎啦。 我驚佢以為真係咁啊，所以唔睇啊，就係、是，咁我使乜睇啊？我睇過曬㗎咯，咁係嘛？咁係咪史泰龍電影嘅即係咩組集篇係嘛？咁啊，咁啊即係唔使睇啦，我翻屋企睇咪得咯？呢啲唔使錢嘅係嘛？可能係衰啊！呢張 poster 度都唔出奇啊，係咯。係。可能真係你整黃曉明啊，仲好啲啊，係啊。係 咯。 係啊。咁啊，唔知佢哋啦，佢哋自己負責翻啦，自己宣傳部嘅 mistake 就係嘛。 嗯。 嗯。即係等於下龍股嗰時 3D， 佢哋自己出嚟宣傳講到錯曬噶嘛啲嘢。係。係嘛？咁呢個係咪你自己要負翻責任先？即係你出嚟 PR 想推套戲啊，定係想推冧套戲先？咁你咪要自己負責任啊？係。係咯，但當時我都好笑噶嘛。佢話下龍股同嗰個大富嘅，即係好似講到嗰個大富係主角之一咁噶嘛，即係嗰個肥佬啊、肥仔啊。係。唔會啦，係咪？ 係啊。 佢講到嗰個大富好似係大山敏郎噶嘛。 哦，一定唔会系啦， 一定唔会系啦，即系其实呢度仲有冇大山敏龙嘅角色我都唔知啦，即系我讲嗰时 3D 后我都唔知道，因为其实我都冇成，我冇成套睇过嘅，我冇成套睇，我望过下嘅啫，系啊，对我嚟讲系唔得嘅嗰套嘢，系啊，即系意思即系如果你当下流股睇唔得啊 ，OK， 你如果你有啲人就话佢冇睇过下流股睇，佢就话 OK 嘅咁样，咁但系呢套系下流股嚟噶嘛，大佬你叫我又叫我当唔系下流股咁做咩啫？咁嗰時佢嘅宣傳咧就好奇怪噶嘛，佢講到嗰個大富好似係主角咁樣喎，點會啊？點會嗰個主角啊，大佬？即係主角之一啊，意思嚇嚇。佢講到你入場係要睇嗰個角色咁嘅，咁你係咪賴嘢？ 即係夏洛古就變成一個導師咁嘅角色啦，又變翻。 唔係咁嗰啲繼續有乜意思？即係你點會講到嗰個大富係任何有咩咁重要啊？ 嗯， 唔会系，即系佢都系其中一个角色，系咁，但系唔会讲到好重要噶嘛？你几个主角都最多系个男主角夏洛古，最多你讲埋嗰条女叫咩名，我又唔记得咗啦。即系有 几型啊？ 系有几型嘅，真系有几型嘅啫，真系型。咁你都系讲呢啲噶嘛？你点会讲嗰啲佢其他嗰啲船上面大班人啦、啊？系嘛？ 系 嘛？即系如果你睇高达，你唔以为嗰个金发啊美少年系主角，你就死啦！啊、即系你睇高达宣传高达，你将嗰个当咗系男主角，你死唔死？你死唔死？ 系 你死未？咁、那、嗰个一定唔系男主角系嘛？有啊，宝出场咧，佢喺个隔篱整紧机嘅，有嘅喺度嘅，系咯，即系如果你个 P R 佬系咁样嚟推嘅话，你要自己负责咯。总之系，即系你唔好当啲观众其实系同你一样系唔识嘅啫，系噶。即系你个 P R 咧系唔可以话你唔识嘅，你唔识唔好做 P R 系。咁其实一样啫嘛，你整咁大扎史泰龙嘅图咁整埋一齐，就以为咁可以推到呢套戏，你真系太低估而家内地啲观众啦。其实内地观众真系唔系咁蠢嘅，依家系。咪同埋，就算点都好啦，嗰张 poster 点会吸引到你入场啊？ 系咯，佢。即系你唔好理佢系咪剪埋啦，但系剪都摆得大，啲位摆得差，咁都死梗啦。 其实唔需要剪埋噶，咁如果你想呃人入场，你咪又 key 到光天猛将咁咯，明明都冇份做嗰啲咩阿洛舒华真理加啊，咩 Bruce Willis 啊，李连杰你都 key 埋落去咯，咁呢啲反而有效啲啊嘛，啲人以为咁多人做啊要睇啦咁啊嘛，而唔系将史泰龙嘅旧嘅 poster key 埋一齐啊嘛，咁有咩作用咧？其实乜作用咪赶客咯就系、是。系啊，咁我唔知道你啦，咁你咪自己负责翻，咁你负责宣传，你 P R 佬喂大佬，系咪先？唔系佢负责边个？唔通我负责啊？系嘛？定系佢想制造啲即系俾人笑嘅话题啊嘛？即系啲人讲下佢系嘛？我唔知啦，系啦，系啦，咁啊睇你咩戏啦？去到呢啲级数嘅戏唔使咁样嚟制造话题嘅，你除非系呢啲咩内地神奇女侠嗰啲啊，嗰啲咩 精灵的后裔。 吓咩？系啊，精灵的后裔系啦，系犀利啊！嗰啲、啊、真系要抌出嚟啊！嗰啲连预告都未有啊，啲新闻已经系咁讲啊，即系笑到佢面都黄嗰啲咧，系啦，系啦，系啦，即系话佢咩啊嘛？即系首先就已经搞错咗，成个系 Marvel 嘅人物啦。 系， 即系佢话佢系灵感嚟自 Marvel 嘅神奇女侠啊嘛，咁先犀利啊嘛，系啦。 咁同埋佢原來個設定就係佢係項羽嘅後人啊嘛，真係犀唔犀利？犀利啊！咁佢點解會有超能力？就係原來項羽只鬼啊，俾啲能力佢嘅喎，哇！犀唔犀利？係嘛？即係呢啲咪中國人嘅科幻片咯，即係神怪咯，係嘛？ 嗯， 系咯，即系佢嗰个项羽就系真系着古装啦。我净睇佢幅相啊，想笑。佢就好似咧含冷超人咁噶，即系佢话身受重伤咪瞓咗喺医院，跟住有个着古装、着白衣嘅古装人咧，就射啲光落佢度，系咪含冷超人咧？ 佢争未上去身嘅啫，真系。 哦，上去身系阿香就系咁嘅啫。 系啊， 佢又唔系个个都系，佢又唔系个个都系咁嘅，系啊系啊，即系个个唔同嘅，即系俾个能力个主角有唔同嘅方法嘅，吓。 系。 系阿吉田好奇怪嘅，佢兜嘢将个Beta Capsule 掟落阿吉田度嘅。咁就头先明明头先阿含忍真人揸住嗰阵嗰支嘢，应该都砸死佢嘅可以。你想谂啊，系阿含忍真人揸住支Beta Capsule， 咁我支嘢都应该要大支啊嘛。 即系 即 系EVA 嗰个驾驶舱咁样咯， 应该差唔多。因为大驾驶舱咁大支 咯。即系阿吉田摆入去里面咯，可以。 咁佢又唔係喎，佢唔知乜跌咗去心口嗰陣，係變翻正常，即係白咁細嘅啫。咁但係嗰時其實佢係冇巨大化到，我唔知啦。即係可能佢係等身大啦，或者阿吉田啦，我唔知佢咩事。係 啦， 即係佢冇解釋嘅。咁佢嗰度冇話射光嘢，都冇話上，即係唔係咁樣成個瞓落去。咁係阿香先係成個瞓落去啦。咁因為喺個病床前面，佢同佢講話你好英勇，所以我要即係同你合體係阿香嘅。其他人就唔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同佢合體嘅，係。 嗯、 其他人有啲佢係直接佢死嗰下同佢合體㗎嘛。 嗯、 即係佢空中已經同合體，跟住即時變成含冷超人之後。 嗯、 即係佢墮機嗰下已經同佢合體。咁有啲係咁，即係佢做咗套套有啲唔同嘅安排啦。咁但係如果你喺個病床前面企喺度同佢噏一輪廢話，咁跟住就 但係都欣賞。兜口兜面趴落去喎。 系啊，唔系佢最奇怪就系咧，阿香咧， 系正面对正面拍落去啊嘛， 冇错啦，即系佢唔系瞓落去喎，佢有冇发觉自己上身就反转咗嘅咧？即系佢屎忽嗰边啊， 唉， 佢点解成日倒转行啊？发觉自己褪后行啊，原来超人上错身啊，倒转咗上啊，佢唔知地球人咁嘅啲结构啊，搞错咗，诶，哦，原来嗰边先系前边，哎呀死啦，合咗体添已经，系嘛，系。点解阿香零舍流啊？原来因为反转咗合体啊！原来因为系解释到啊，已经系都唔 系 好自如啊，所以啲身体 可能系因为着三角裤就冇分前后啦。 吓、啊，咁样系嘅咩？唔系嘛，三角裤都分前后喎、啊，大佬 佢未去到 T band 啊嘛。 哦，咁样咦系咩？不嬲三角裤系冇分前后咩？我哋唔系喎，有啲咁嘅事，有啲咁嘅事。好、哦、咁样 ,ok, 好好係啦咁啦咁嗰度就有啲疑似係阿香上身咁嘅 咁 嘅 款啦、啊。 咁嘅款啦我贴晒上群组啦大家睇呀。係咁佢就会变成咗神奇女侠啦咁整先犀利呀。 唔係我唔明嘅就係点解要抄到正呢个神奇女侠件衫啫。 佢有抄到正咩 嗯 佢冇啊。 装束呀装束。 佢觉得已经改咗㗎啦你明唔明 啊、 即以內地的標準就改了啦、 哦、那些色某程度上都錯的、啊、 那他心口都沒有什麼 W 的鷹都不是這樣、 啊、但是額頭有 不是即 他沒有、TVB 的版本那麼像、 啊、 相對不像的也都沒有這樣的身材是你見過扁的 咁神奇女俠都扁嘅，咁就 咁唔會，咁點都冇佢咁扁。 冇去棍扁啫， 係咯，佢嗰啲姚子玲咁嘅咋，大佬。即係你成個攞只姚子玲扮咗神奇女俠咁啊？咦，咁樣喎？ 都係。 咁瘦嘅係咯，係咯，個 feel 係咁咯，係咯，咁瘦弱嘅個神奇女俠係咯，瘦弱版係嘛？係咯。 哦，好快有得睇噶咯喎！原來7月11日。 係啊，係咪真係有得睇都唔知咯？我覺得係到而家冇。 優號上線嘅，唔係 出到依家連 trailer 都冇嘅，犀唔犀利啊？ 佢應該係網絡做嘅啫，其實。 係啊，但係都應該有 trailer 嘅。 照計 冇嘅，都冇，都揾唔到嘅。你唔理大家試下查下用呢個字用幾多用簡體啊？都揾唔到嘅。都揾唔到嘅，佢、哦、好似有個又係有個啲好似記者會咁嘅嘢嘅，係啊係，咁佢成日揾到個好似記者會咁嘅嘢咯。咁其實我成日覺得呢啲咧係咪一啲呃人集資啊啲咁嘅嘢嚟咧？即係記者會可能好大嘅， 又東方華爾街嗰啲 啊。係啦，又係啦，淨係啦，咁即可能就 啊，即係韓語加埋神奇女俠咧，咁啊得噶啦，咁啊 係啦，仲有項少龍啊，其實係啊，係啦，即神奇女俠再喺現代再遇項少龍啊嘛，跟住再搞埋一齊啊嘛，係咯。再亂倫啊嘛，咁呢一招勁啊，呢一招係啦係啦，係啦，跟住之後先再穿越時空啊嘛，係咯，嗯，咁所以點解解釋得翻點樣項羽能力能舉鼎咧？係原來其實項羽又係啊，佢又生翻出嚟嘅，即既係項羽嘅後人，亦都係佢係項羽阿媽係嘛，即 Terminator 啦係嘛，即係咁啊，佢梗係力能舉鼎啦係嘛，即係佢係有神嘅嘅超能力係咯。系唔好理佢啦，即系呢啲难度真系，即系大家都系当笑话嘅啫，呢啲系 当笑话一则，其实系。 喂，快啲讲埋嗰个 TAU 啫，大家想听呢个多啲。 讲埋咁就我觉得都好似你一样咁讲啦，即系佢将所有嘅嘢抄埋一齐，咁、其实佢就硬抄就冇乜融会贯通。 系啊，冇错。 咁其实就都系一样，就你当啊星期六日咁样消耗， 睇下又 OK 嘅， 揿嚟睇下，又未至于话令到你割凳咁樣嘅，佢都 唔會，因為你喺屋企睇啊，點會割凳啫，大佬？ 係，真係 咁多嘢咧，真係我啊，大佬，我攞錢想搭嚟咖啡嘅，係啦。 即係食下爆谷啊，望住 係啦，睇下咁嘅，咁其實 你又唔好話期望話好高， 又唔係俾咗幾廿蚊咁算咯嚇。 你反正都俾咗個月費 喎， 咁你 係咯，即係你唔中意咪唔睇底出咯，咁冇咪喺佢開住咧望下啦。 你話佢係一無是處咩？佢又 未至於嘅。 都可以望下嘅， 好啊！死亡筆記嘅， 啊， 絕 對好過。 死亡筆記講嘅，再講多次係鬼佬嗰套啊！ 鬼佬嗰套， 咁啊，大家唔好以為係原裝嗰套。 我 好睇喎，鬼佬嗰套死亡筆記。 即 係 黑人 L 嗰套。 係啦，黑人 L 嗰套，係啦，即係劉克係啊，邊位個係綠魔嚟嘅？係 啊，劉克係綠魔嗰套。 嗰套 絕對好過嘅。嗰套。揾啲大星眼係唔見樣喎，叻神。 其實我想呢，你找佢來配音是便宜很多的。 是咯差很遠的，可能真 的。即是聲演咁，你咪最多即係等於嗰啲動畫嗰啲嘛。咁你 如果你揾個 Gary Oldman 拍，就真係個筆值 都拍就唔掂啦，拍就唔掂啦，係咯係咯。即係我相信荷里活揾個大聲做配音，我唔係話佢好平，就係意思咧，但係咁一定係平過你揾個拍咯嚇。咁如果佢又肯配嘅，咁你套嘢點都可以落佢名啊嘛。其實你都係一種碌 IP 碌一個，即係一個星嘅一個方法咯，係咯。咁但係當然荷里活就唔係齋碌嘅，咁你揾咗嗰啲人星演，咁佢有一定嘅演出嘅技能嘅。 始終都 係 由頭帶到尾咁 佢。係啦，都重要嘅。即都係緊要嘅，咁就唔同香港咯。香港就真係，都為咗有個星撐一撐咁，即係套卡通，即係點都即係唔即係你都會睇下啩，咁都會擺幾個你識得嘅人去配音咁樣咯。係， 係 咯，即係陳豪加森美咁都可以係嘛？ 上映幾個上映半年啦，可以已經咁就。 系咯，边套啊？边套啊？咪就系彼得套系嘛？ 彼得套啊！ 我怀疑系咪即系入场咧？系咪唔系小朋友系基佬啊？ 咁样。 我懷疑啊，係啊，有咩出奇啫？佢已經變咗一個基佬界嘅 icon 啊，可能係 唔清楚啊呢啲嘢。 咁阿新呢覺得點啊？呢套係啦，你都有睇。 邊套咧？彼得套？ 啊唔係，係拖。 哦，拖。 阿新 呢 覺得點啊？ 我覺得就其實即係我自己一睇咧，就已經feel 到係咧。好似以前嗰啲古 靚嘅嘢啦，係嘛？ 未算嘢嚇，好似啲古裝片咧嚇，嗰、那個咁啊個有錢佬就捉咗個女人翻嚟，咁然之後就叫個守門員看住佢嚇，咁、然之後咧，咁、那個女咧就同個守門員係咁傾下偈啊，又教嗰啲嘢啊，咁然之後就搞到個守門人就中意咗佢啊，咁然之後咧就同阿心。公門人一齊就懟冧個有錢佬，咁然之後一齊走咗出去，就係嗰啲古仔。 咁呢個古仔好睇好多喎、啊！你講啊呢個， 你呢啲咪係迪士尼嗰啲公主片咯、 啊？ 係。 係咯。 係 啊。 咁。 咁但係呢度佢做唔做到呢個效果俾你？ 佢個故事線係呢個嚟嘅。 但係佢唔公主喎、啊，最弊奈何。係咯。 咁同埋咧，佢一開始咧。咁明明個 trailer 嗰度講到佢好似嗰啲 吓、啊，要逃出嗰、那个嗰间、屋啊，或者系一班人啊咁样，咁但系其实一开波就其他人已经死晒，咁然之后就已经开始转咗做第二样嘢咁样，即系都唔同你嗰个 expect 已经唔同咗，我觉得呢度系。 其实佢呢套戏个套路咧，佢应该同捉佢翻嚟嗰条友唔多唔少有啲暧昧咁好啲嘅。即係佢呢度淨係試過識友，佢就其實就係想埋佢身啫嘛。咁咁呢度就我覺得係唔夠嘅。我覺得嗰條友都要有啲嘢發生咧，咁會好啲嘅。即係嗱，呢最後 活世界十號咁樣 咯。我覺得要原裝嗰套咯，搞埋嘢 咯。哦，即係你講嗰、那個短 片 嗰、那個。 係啦，即係嗰、那個嗰時話係個電視短片一集，其中一集嗰個咯。嗰、那個咩咩話？嗰、那個講嗰粒水星， 唔係咩 metal 定乜？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來嗰、那個 咩偏連字啊嘛。 係啦、啊，冇錯啦，即係如果你嗰個咁就似啲啦，即係你可以最尾咧， 會好啲。 最尾咧，嗰條友都係殺佢嘅，咁但係個中間嘅疑似係發生嘅，咁當然可以虛情假意啊，你隨便你啊，係咪先？係 啊， 即係唔好只不過係哦控咗埋之後就已經，哦已經佢劏咗佢刀咁，咁呢個就太過。系啦，太过唔好睇咯，你件事即系嗰个变咗扯，咁、你都系怼佢啫，咁中间其实即系冇发生过任何嘢啊，系咪先？咁你中间就要有啲冇暧昧，冇错啦，即系佢即系你可以又，当然你可以同个电脑又有嘢啊，即系嗰条友又即系哦，一切原来都系嗰个女想逃走，咁都冇问题嘅吓，咁但系佢就系都冇发生过呢啲嘢，咁就系咁咯， 同埋佢開頭買衫俾佢，都特登買一啲比較性感啲嘅衫俾我。 係，直情你覺得有啲隔離啊，隔離幾廿度陰影嘅。 其實應該要，即係你會預期後。 你唔覺得佢根本都有啲隔離嗰個嗰啲咁嘅影子入擺埋落去咩？都有㗎。 超級有錢佬啊嘛， 係啊。咁係咪中間應該同佢玩啲奇怪性玩具咁咧？應該係嘛？ 起碼哇，咁啊爭好遠。 有啲嘢睇下。 係啦。咁可能佢冇，其實冇嘢睇嘅，不過即係呢個劇情係即係會咁 推進，可以加多啲嘢落去啊嘛，可以 係嘛？佢每日就買啲再誇張啲嘅 SM 嘢翻嚟係嘛？初初係買啲正常，越嚟越誇張咯，係 啊， 係咯， 係咯，咁咪啲劇情咪會豐富啲咯， 會豐富好多，係咯，咁 而家就真係好平淡， 好平淡啊，係啊，好係啊，真係好平板，即係你都估到曬所有嘢，咁唔搞錯。嗱，雖然你就算好似我齊咁講，我講得出，即係我都會估得到啦。咁但係喂，起碼精彩啲啊，大佬係咪？咁即係同埋呢啲係文戲嚟嘅啫。你其實係唔係都拍咁長嘅啦？你有少少呢啲咁嘅奇怪啊，咁即係曖昧啊，咁先好睇噶嘛。咁冇嘅，冇嗰個人淨係翻嚟同出去，翻嚟同出去，永遠就係翻嚟同出去。係 咯。 即係有時喺度揼揼下嘢咁喺度整下間屋，咁真搞錯。即係佢連阿肥佬嗰啲角色都未去到啊！即係活世界啊！係即係連電影版嗰個 level 都未去到，唔好話去到電即係嗰時我話嗰個短片版有嘢搞。即係連肥佬啊，佢某程度都同嗰條女有交流啊。 嗯，呢度係零交流。 係零冇錯啦，真係零嘅去到嚇。咁你其實你如果你唔冇錯，你活世界其實佢都係有兩個人㗎，佢都係肥佬同埋做咗多個人㗎嘛。咁其實個結構同呢個其實都有啲似㗎喎。咁你咪講佢咪要取信於呢兩個東西，一個就係個電腦，個電腦又好似都好忠心於呢一個主人。咁你就係要可能要深刻令到佢去反叛佢。咁你咪就係個女生咪喺度挑起呢啲嘢。喂，其實應該好好睇喎。 中間挑撥離間，令到佢哋兩個造成對立，咁就有好多嘛。 係啊，咁好睇啲咯。咁其實後屘係咪佢用嗰個機械人殺翻個主人轉頭？咁會唔會咁樣似啲咧？ 咁會好。哇，咁啊精彩好多！ 定係唔你唔知啦，你鍾意你咪佢兩個都鍾意咯，女主角咁咪算數咯，係咯，係咯，係咯，跟住調翻轉係個女主角做咗女主人咯，呢間屋咁得唔得？ 係咯，咁啊好啲啊！ 呢啲係攻心計啊嘛，最尾就妹仔做咗皇后啊嘛，係咪？係咯，係咯，再勁啲仲係冇得添，仲好係咪？咁最尾佢操控咗成間公司係嘛？即係佢搞咁多嘢，原來都係為佢服務嘅啫，原來最尾即係原來最尾個 AI 完成咗之後，佢做咗 CEO 咁係嘛？係 咯， 都可以㗎，其實 即係你玩完先咁做 嗰啲咁嘅視像會議嚟啫嘛，佢哋 係係你都可以咁講咁任你講嘅古仔就，但係你即係俾少少即係可以即係玩下嘢嘅位先得㗎。咁成堆係啊，實在太普通啦啲，即係做啲嘢係啊。咁 你行開去完廁所翻嚟都係做緊嗰樣嘢。 我行開去完廁所再瞓埋個覺再食埋個晚飯都係都差唔多嘅，其實冇乜點變過， 其實冇乜分別， 冇乜分別係啊。咁變咗就 OK， 的確係睇下無妨，但係咪即係 好正常，我都嘥咗呢個題材咯。 係。 你都嘥咗呢一個製作咯。其實你呢個只不過係個劇本度，你再加少少筆墨啫，冇唔會貴咗噶。老實講啊，係啊。係 筆值上面冇乜影響。 筆值唔係咁大影響，呢個真係純粹劇情導向問題啫嘛。咁導戲就會好睇好多啊，係咯。佢拍都差唔多嘅啫，不過當然如果你一陣又要打啊，成乜佢而家都唔係啊，佢都有打噶，佢都有一個機械人，成日追殺嗰個女噶最尾，咁其實扯佢調轉啫嘛，咁你唔追個女追殺嗰條溝出嘛，有咩唔同嘅？個budget都一樣噶， 都 係嗰啲錢噶啦，你即係佢又唔係佢又唔係冇特技嘅喎，佢又有嘅喎，咁即係個機械人係變形喎，真係佢平時係一嚿三角形嘅嘢嚟嘅啫， 都唔係做得好流噶，都奇奇理理噶， 唔流噶，係 O K 噶，其實 O K 噶， 唔係曬派台嗰啲嗰啲㗎，係啊， 唔係咩旋風沙嗰啲， 唔係絕對唔係噶，即係其實係爭咗個劇本係咪？即係都扭佢鏈得靚少少好啲係嘛？咁普通嘅， 爭好遠啊！ 唔係即係你差埋十套戲唔緊要㗎，你融合下先得㗎嘛，唔十拼反。咁咧即係等於即係而家咪十拼飯咯，即係只不過係你跌嘢又有幾嚿叉燒啦，咁跟住又咩咁即係咩嚟嘅咧？即係啲人食 嗰啲咯， 唔係即係啲人食剩嗰啲倒埋一碟 咁樣，潲水 食剩唔要啦嘛，咁啊佢又整咗落去，唔要啦嘛呢嚿整落去。 下難嘢， 即係變咗有啲咁嘅 feel 啊，即係最多都係揦一盞面嘅啫，係啦，即係唔能夠話係一個。佢冇融合到嘅，其實啲嘢其實係，咁我覺得好嘥咗呢一個， 嘥咗 啦。咁你估 A Game Woman 就免費嘅咩？你都揾得呢啲人嚟做得，咁其實都係個劇本攣靚少少，咁其實已經好好多嚇。或者攣靚少少，其實有冇機會其實可以喺戲院做，唔使賣俾 Netflix？ 可能個扭得精細啲， 定係佢其實係根本一開始呢個已經係 Netflix。即係佢唔係中途賣俾佢嘅，哦， 多著就係 Netflix 嘅， 哦， 佢係 Netflix Original 啊嘛，佢 係，啊，唔係喎，佢咁叫嘅啫喎，我見好多戲咧，佢中途賣俾佢嘅，佢都係咁叫嘅喎。 但係佢呢個應該原本我睇翻， 即係冇中途嘅，係一開始已經 係 Netflix， 都係一開始就係 Netflix 俾 嘅。哦，咁就得啦，咁通常一開始就係 Netflix 嘅，就係呢啲質素嘅啦。 係呢種嘢 啦。係係㗎，係㗎，係㗎，因為佢哋都唔會話太過抌。咁太多心機搞嘅， 因為你知道個目標就係咁樣啫嘛，其實 係啊，冇錯啦，即根本就唔係係啦，咁已經足夠啦嘛，點解我要做多啲啊？ 係， 即而家商業考慮上啊，係咪？ 係， 即啊呢套嘢其實都係 TVB 播嘅啫，咁你會唔會拍到哇好勁咁樣？即其實即你覺得冇必要嘛，係咯，或者你嗰班受眾其實誒佢都冇要求咁，你會唔會話？好有黑咁啊，要做好啲咧。 你受眾都係因為俾咗月費啊，又每個月有幾出新嘅俾你，係咁樣嘅啫嘛。 佢其實同睇劇差唔多啊，個心態。 差唔多啊，其實。可能呢啲仲平過劇，其實。 公心計會唔會啲啱 level 嘅咧？係咯。 嗯嗯。 係咯，即係其實你好難怪咯，係咪？因為你都係俾咩人睇，俾咩嘅啫，係咯。即係如果佢設定已經係咁啦，咁你好難預期佢會即係。諗住捏靚佢咯，就係係咯，咁好可惜，我覺得係咯，係冇辦法，係因為其實最尾都係一個 business 嚟嘅，呢個好非常之可惜，係即係同啲高達一樣嘅啫，即係套卡都唔使好睇，所以啲模型買得咯，即係含緊出人套嘢都唔使好睇啊，有新啦，大家快去群組睇 啊， 係啊。下星期咧，但我哋已經抌咗佢哋，即係叫做介紹嗰啲，我哋抌曬上去。 介紹嗰啲 客嗰啲片段。係啊，大家再睇。即係佢唔係話預告嚟喎，佢真係講咗好多裏面係點啊啲咁嘅嘢係。咁佢最奇怪就紅咯會變藍，藍咯會變紅喎，咁喎。即係如果你用當佢係天地雙龍諗咧，佢係會變咗個紅色嘅地龍俠同埋一個藍色嘅天龍俠嘅喎。 即係又多兩個。 即係大家會互換咗個卡拿嘅喎。唔係啊，即係佢互換咗大家個卡拿。我唔知道咩事啊，我唔知道做咩嘅，即系有咩用咧？咁有咩唔同咧？咁 我唯一用处咪一同一个 figure 可以出红同出蓝咯， 系咯，系咯， 系咯，咁咪黑一个冇两个咯，可以 系得，唉，唔知咪即系喺个故事上，我完全唔知道有咩系， 唉，唔、 哎、 知啊，多啲变来变去嘅，其实真 系系咁咯，咁系咯，咁啊，大家睇啦，咁 OK， 咁呢度 TAU 就冇嘢拖，就冇嘢讲，冇啦，冇啦，哦，新年都冇啦，好， 我讲多句啊。咁就佢入面佢有提过一样嘢，就係人係即係自己创造自己呀，就唔係淨係服从呢、這个佢创造者呀。咁佢有 但係佢呢度讲嘅创造者係讲佢自己老豆老母喎、 啊。係喇、啊。 咁佢雖然呢唔係 講神呢樣嘢喎， 呢個 佢係想升級到神嘅層面嘅，其實應該 我完全唔得， 但係佢又表達唔到啫。係 啊， 佢講緊嘅老豆老母嚟嘅，其實佢話佢嘅 creator 係。即佢其實好明顯都似係離家出走啊，出咗嚟揾自己嘅即一啲嘅出路咁啦，係啦，雖然佢冇講得好清楚，咁但係佢一路講話佢嘅 maker 啫嘛，其實佢成日都係講咁個電腦嘅 maker， 即係佢嘅 creator， 即係叫 maker， 其實即係整佢出嚟嗰個人啫嘛，佢係講係咯，咁佢咪問佢就問嗰、那個係啦，那個電腦啊就個整咗出嚟嗰就個男主角啊，咁佢問嗰個女仔，咁你唔會服從你個 maker， 咁、那個女仔好明顯同佢講嘅個 maker 就係佢老豆老母啫嘛，佢唔係嗰陣神，所以其實呢個層次唔係好高嘅啫，係佢意思咪即係話，即係佢。自從即係佢整咗出嚟之後，佢就按咗 on 噶嘛，即係其實你自己係要負責你自己嘅生命噶嘛，即係你唔可以話下下就係、即係咩？你以為你整出嚟要滿足你老豆老母嘅咩？即係佢嗰陣時係講呢樣嘢多啲， 係。 但係如果你夾硬，即係又係嗰啲硬解讀嗰啲，你又可以 咁就嘥氣啦！你用硬解讀嘥氣啦，嗰班人你 係 你可以不理。如果呢套戲都有人用硬解讀，我真係冇辦法。呢度都有人硬解讀。呢套系冇碌卡嘅價值嘅，所以嗰班人系唔會嚟硬解讀嘅，你放心啦。 會硬解讀佢，硬解讀都唔 呢套係而家細細呢套，你最少啊上到戲院先，佢哋會硬解讀嘅。咁、硬解讀嗰啲，你估佢唔知道自己係亂噏嘅咩？係嘛？佢自己心知肚明，係即係呢啲咁嘅集體大話嘢咧，我哋一陣間喺個我哋講嗰個天命嗰段，我哋有講到㗎啦，係。会讲到噶啦，其实大家知咩事嘅，就揾嚟噏嘅啫。即有套戏可以碌卡，点样梗唔梗系碌啦？即你喺大话题实碌你噶。咁呢套系咪啊？呢套边有话题啊？呢套拖完全冇啊，只不过 Netflix 上面一套即系名不经传嘅一套 Netflix。 即系每个月其中有几套嘅。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点会有人上嚟碌啊 ？Eva 就有，就咁啦。好。唔会噶啦，系咯，好仲冇， 冇 啦，冇啦，系嘛，冇啦，唔系咁补一句咁多啊，即系纷纷话，即系唔知道嗰套《冲梦》系咪会真系喺今个月上，即 系啊，我听到佢就应该 即系我哋睇就咁啲华文嘅嗰啲嘅电影网就话啦，咁但 系 即其實有機會唔係嘅，有機會係十二月嘅咁啦。咁我哋補 外國網就佢哋話會係十二月。 冇錯啦，冇錯啦，呢度補咗先嚇。即但我哋唔肯定。 再 跟進。 有資料再跟進。 係啦，係啦，係啦。我哋當住係係七月先嚇，當住先係啦，係啦。咁又因為佢華文係咁寫啊嘛，但我哋就應該問啲啊，因為對嘢其實都冇香港版嘅。 又冇即唔好話宣傳啊，即係正常嘅途徑嘅嘢都冇乜。 冇咁冇可能噶嘛，係咯呢套都唔係好細，係啊係啦係啦。雖然係詹士金馬倫只係坐名做監製，但係都唔係細片啦。係 咯，你無論改編漫畫嘅 冇錯啦， 嘅歡迎程度都好勁噶嘛，其實 係。係啦，咁冇可能默默無聲。 冇可能嘅，冇可能。 咁同埋似乎喺外國嘅上畫期都褪咗嘅時候，咁冇嚟香港冇褪啦，係咯。咁所以我哋估就應該褪，不過算啦，聽住香港話住係七月先啦。 哇！如果係十二月就真係犀利，十二月真 係咁十二月好多係啦， 係 嗯。咁啊，不過今年都已經冇咗 Star Wars 嘅，已經好啲啦。 嗯，好啲，但係補上咗好多啊嘛。 係，咁但係有好多其他，冇錯啦，有好多其他。係啦，咁啊係咁衰噶啦，係一個月就有十套啊嘛，跟住第二樣冇啊嘛，做死我哋啊。 七月咪 OK 啲咯，七月 OK 啲咯。 七月都 OK 啲，係啦係啦，呢六月咁啱啱咯，真係慘啊，真係。 你撞正世界盃真係冇乜計啊，真 係。係，唔係即係啲排片真係好騎呢嘅香港真係。都唔係就係香港嘅，係一種北美， 係 好鍾意執埋啊！咁我哋話十月咁多戲，嗰啲都係北美嘅啫嘛，都係佢哋都係咁排嘅，好奇怪啊！即係大家一係就搶曬同一個檔，一係就冇戲上咁呢啲。其實以往真係唔會咁樣嘅，係而家唔會咁樣，冇乜著數嘅就應該係。好，咁睇下點啊？係真係想做死我哋嘅啫嚇，係。好，冇啦，冇啦，好咁啊，好，再睇下咩其他嘢講先。